第一章，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向死存在。第四十六节，从存在论上把握和规定此在式的整体存在的表面上的不可能性。前词的此在分析所原出的诠释学处境不够充分，这一缺陷应予克服。鉴于必须获得整体此在的先行具有，就必得问一问，从根本上说，能不能就这一存在者的整体存在通达这一作为生存者的存在者。在此在本身的存在建构之中，似乎就有一些重要的理由说明上面所要求的先行给予是不可能的。操心构成了此在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但按照操心的存在论意义，这一存在者的可能的整体存在是同操心相矛盾的。操心的首要环节是先行于自身，这却等于说此在为他自己之故而生存。只要此在存在，他直至其中都对他自己的能在有所作为，而且即使当他虽还生存着，却不再有任何东西在他自己面前时，当他已经了账时，他的存在还是由先行于自身规定着。例如无妄并不把此在从他的种种可能性那里扯开，无妄倒只是向这诸种可能性存在的一种本己的样式，无所幻想，对一切都做了准备性的存在，也丝毫不少地包含着先行于自身。操心的这一结构环节无疑说出来了，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亏欠着，这种东西作为此在本身的能在尚未成其为现实的，从而在此在的基本建构的本质中有一种持续的未封闭状态，不完整性意味着在能在那里亏欠。然而一旦此在全然不再有任何亏欠，一旦此在以这种方式生存，那它也已经一起变成了不再在此。提进存在的亏欠等于说消灭了它的存在。只要此在作为存在者存在着，它就从不曾达到它的整全。但若它赢获了这种整全，那这种赢获就成了在世的全然损失，那它就不能再作为存在者被经验到。无论从存在者层次上经验到此在作为存在者的整体，从而也就无法从存在论上就其整体存在来规定它，这不是由于认识能力不完满，障碍就在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面。人们尽可以声称通过某种经验把握了此在，但若某种东西根本不能像这种经验所把握的那样存在，这种东西原则上就摆脱了某种可经验性。但是这样一来，要在此在身上多取存在论上的存在整体性，岂不就始终是一项无望的事业吗？先行于自身自为操心的本质结构环节是不可抹杀的，但我们由此推论出来的东西也那样确凿可信吗？我们不是以单纯形式的论证推论出不可能把捉整体此在吗？或者说我们从根本上不是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完全把此在假设为一种现成的东西，而在它前头又有一种尚未现成的东西持续地向前移动吗？我们的论证是以一种本然的生存论的意义来把握尚未存在与先行的吗？终结和整体性这种话在现象上曾用的适合于此在吗？我们在用死这个词的时候，它具有的是一种生物学意义还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甚或还是一种无论如何总充分可靠的介说过的含义吗？我们事实上可从穷尽了一切使此在占其整全中得而被通达的可能性吗？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而不要急于将此在的整体性问题当作毫无价值的问题加以排除。此在整体性的问题，既是一个追问某种可能的能整体存在的生存上的问题，又是一个追问终结与整体性的存在建构的生存论上的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一项任务，即积极地分析某种前此一直悬置未定的生存现象。处在这些考察中心的就是从存在论上标化此在式的向终结存在，并获得一种生存论的死亡概念。与此相关的探讨将划分为下列方面：他人死亡的可经验性与把握某种整体存在的可能性，第47节；亏欠、终结与整体性，第48节；生存论的死亡分析与对这种现象的其他种种可能阐释的介化，第49节；标化生存论存在论的死亡结构的工作，第50节；向死存在与此在的日常状态，第51节；日常的向死存在与充分的生存论死亡概念，第52节；对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第53节。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